攻读《格林多后书》第十二章。若必须夸耀，固然无益，我就来说说主的显现和启示。我知道有一个在基督内的人，14年前被提到三层天上去，或在身内，我不知道，或在身外，我也不知道，唯天主知道。我知道这人或在身内或在身外，我不知道，天主知道。他被提到乐园里去，听到了不可言传的话，是人不能说出的。对这样的人，我要夸耀，但为我自己，除了我的软弱外，我没有可夸耀的。其实，即使我愿意夸耀，我也不算是狂妄，因为我说的是实话。但是我绝口不谈，免得有人估计我超过了他在我身上所见到的，或有我所听到的，免得我因那高超的启示而过于高举自己，故此在身上给了我一根刺，就是撒旦的使者来拳击我，免得我过于高举自己。关于这事，我曾三次求主使他脱离我，但主对我说，有我的恩宠为你够了，因为我的德能在软弱中才全显出来。所以我甘心情愿夸耀我的软弱，好叫基督的德能常在我身上。为此，我为基督的缘故，喜欢在软弱中，在凌辱中，在艰难中，在迫害中，在困苦中。因为我即使软弱，正是我有能力的时候。我成了狂妄的人，那是你们逼我的。本来我该受你们的褒扬，因为纵然我不算什么，却一点儿也不在那些超等的宗徒以下。宗徒的记号也在你们中间，以各种的奸人借着征兆、奇迹和异能真正实现了。其实，除了我本人没有连累过你们这件事外，你们有什么不及别的教会之处呢？关于这个委屈，你们宽恕我吧。看，这已是第三次我预备好到你们那里去，我还是不连累你们，因为我所求的不是你们的东西，而是你们自己。原来不是儿女因为父母积蓄，而是父母该为儿女积蓄。至于我，我甘心情愿为你们的灵魂付出一切，并将我自己也完全耗尽。难道我越多爱你们，就该少得你们的爱吗？是啊，我没有连累过你们，但我是出于狡猾，以诡诈榨取了你们。在我所打发到你们那里去的人中，难道我曾借着其中的一位占过你们的便宜吗？我曾请求了帝多，并打发了一位弟兄同去，难道帝铎占过你们的便宜吗？我们行动来往，不是具有一样的心神，一样的步伐吗？到如今，你们以为我是向你们申辩吧？ 其实我们是在基督内当着天主的面说话。这一切，亲爱的，都是为了建树你们，因为我怕我来到的时候见你们不合于我所想望的，你们也见我不合于你们所想望的，就是怕有争端、嫉妒、愤怒、分裂、毁谤、挑唆、自大、纷乱，又怕我到的时候我的天主再使我在你们前受委屈，并为那许多从前犯了罪而不悔改他们所习行的不洁、淫乱和放荡的人而痛苦。